大家好，我是网台大演啦，仲有好多个节目嘅七个半啦，因为我自己都唔知讲咗几多节目啦。咁今届世界杯呢，我点睇？我觉得决赛高比班慕尼克对 AC 米兰嘅，同埋我想问一下 Kobe 咁劲，点解进攻咁劲要打后卫嘅？真心问。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拜拜。 创意起动，舞台发火。只要你有火，就可以嚟有台火。全新嘅有台火喺 Ragazin 等紧你啊！我系 Gary Lee 李耀堂。Hello， 欢迎翻嚟有台火。今日嘅有台火咧，就系一个老朋友嚟咗啊，咁就带咗一班新朋友嚟到嘅。佢就系、是。即係我本人嘅偶像劇壇金句王羅靖文小姐嘅。 Hello 各位，哇呢、這個介紹好恐怖。 今次呢卡文嚟到呢，除咗同我哋分享金句之外呢，就帶咗佢呢嚟緊影畫戲嘅一個新作品，叫做赤城眾嘅。咁啊介紹一下啲新朋友先啊。 係大家好，我係演員，呢、這個戲嘅演員，我係郭嘉希，我叫歐雲。 大家好，我都係呢個戲嘅演員，我係朱榮嘉。 大家好，我是編劇李俊石。 是啦，喂，這個劇本呢，赤城眾這個劇本呢，就是第五屆青年編劇劇本寫作計劃的冠軍作品來的。 是的、今次已經去到第五屆啦、青年編劇劇本寫作計劃由2007年開始啦，我們差不多兩年就是一屆啦，因為是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去、即去發展一個劇本啦，由我們開始做一些講座啊，做一些戲即編劇的工作坊，然之後就再係公開嘅招募一啲嘅劇本。到我哋收集曬嗰啲稿件之後，就揾咗啲初審嘅評判啦，就揀其中六至七個係最即突出嘅或者佢又最有潛質發展成好嘅優秀嘅劇本嘅劇本啦，然之後就再等佢哋去由文本指導去幫佢哋去改寫個劇本啦，然之後有一個試演嘅。咁喺試演嘅過程裏面，亦都會請一啲嘅叫藝評嘉賓啦，同埋同觀眾一齊分享呢個劇本，然之後大家又討論一下咁樣，跟住啲編劇又翻去咧，又再改一次，咁又再修改之後，到最後尾先再俾一啲叫做終審嘅評判啦，即係最後階段嘅評判，去揀佢哋覺得最優秀嘅劇本咁樣嘅。 即係如果呢個劇本咧係一個 BB 仔咧，咁就應該好多人去照顧佢啦，一路一路咁樣睇住佢去長大咧，到而家就識行啦。 都可以咁講嘅，因為我覺得時間係重要嘅，即係時間意思，即係因為有兩年嘅時間，可能中間都有好多變數，因為我哋都試過有啲編劇初初去投稿嚟嗰、那個稿，到佢自己寫到最 final 嗰個版本都有幾大嘅唔同嘅，咁我哋當然啦，即係主題上啊，或者係內容上真係要講嘅，通常都唔會改，但係可能嗰、那個寫作方向啊、技巧啊，或者係話甚至乎個切入點，有啲時候都會真係成個劇本變咗，都幾有趣下嘅、 即係作為創作人咧，其實創作個空間係好緊要啦，即係同埋創作嘅環境同埋一個平台都好重要。即係當然你話有啲人就話啊，編劇咧往往咧都係最孤獨嗰、那個。嚟嘅，因为一个人写，一个人写咁样。 其实 系噶。其实系嘅，但系今次咧有呢个嘅剧本写作计划咧，就反而就诶好多好多前辈，好多过来人喺度睇下啊，其实你可以咁样，即系点样去令到佢一个创作路嗰度咧，可以有更加平坦啊，或者即系可以有更一个更加好嘅方向啊，会唔会系咁咧？李俊石 系可能系好多冲击嘅沿途之中 啊，有嘅，即系嗰个可能系未必一定平坦嘅路，可能系激流嚟嘅， 冇错。但系去到呢个版本系我对于呢个故仔系暂时最满意嘅，即系时间啦、因为呢个故仔咧其实系即係再係我係中七嗰年咧，嗰年發生咗一啲事，令我開始寫呢個劇本嘅。咁我寫完之後咧，覺得唔滿意嘅，即係因為有啲好，即係好一面倒嘅憤怒嘅元素。 咁我嗰陣時，因為呢件事，即係我劇本裏面講嗰件事咧，係10年發生嘅。咁就係嗰年發生咗，咁嗰年就即刻動筆就寫，咁寫咗大概一個月都唔夠，咁就完咗咁樣。咁就寫完，然後咧一路以嚟咧，我都好想再，即係好想成熟啲咁樣講翻呢件事出嚟。咁嗰件事就係、有個男人就衝咗入去間幼稚園度就斬啲小朋友咁樣。咁就一件咁樣嘅事，咁但係呢件事我一路寫得唔夠深度，咁我就去到第五屆嘅，其實我之前都有參加過呢個workshop， 但嗰陣時呢就冇寫到新嘅嘢出嚟，然後去到第五屆嘅時候呢又再寫多稿，然後再交去影畫戲第五屆，其實嗰陣時已經好唔同啦，然後呢跟住同 Carmen 傾嘅時候呢又再改多個再唔同啲嘅版本，咁咁其實經歷咗即係依個劇本我即係我自己寫嘅話，其實寫咗8年啦。咁喺呢兩年嚟講咧，係翻天覆地嘅改變嚟嘅，即係之前喺度改都有改，但係咁呢兩年咧就係翻天覆地咁樣改嘅。咁去到而家呢一刻都仲改緊啦，但係唔係？但係個整體嘅格局係已經係定咗噶啦。咁我係咪要轉入去多啲內容，而家講咗好多經歷出嚟。 咁先講個經歷先啦，即係講下講下呢個古仔以外嘅古仔，其實都係一個古仔嚟㗎嘛。 係啊，冇錯冇錯。所以到而家呢個版本呢係多咗一啲好多 research 同埋有啲時效性嘅嘢會喺裡面啦。即係因為畢竟，但其實件事咧，雖然我話係八年前發生啦，但其實呢類嘅兇殺案，呢類嘅冇目的咁樣兇殺案係一路以嚟都有，而且係越嚟越嚴重，然後越嚟越聽唔到，因為係越嚟越係你可能係有一日突然間睇到一個 feed， 然後咧嗰個眼就唔見咗啦，已經即係係越嚟越去唔到電視新聞，越嚟越去唔到廣大嘅人嘅視覺裡面。所以呢啲都而家係完全微博隔咗2小時，然後有群眾事件，又隔咗2小時，然後又冇咗咁樣，係冇下文嘅事，好多時候都係喺啲唔係大城市裏面發生嘅群眾事件。咁其實我知道，即係我好相信呢啲事係一路有發生嘅。所以呢個版本係有一啲而家對應而家嘅時候嘅改動喺度嘅。 係。我好欣賞李俊石所佢講嘅一樣嘢咧，就話即係喺中七嘅時候寫呢個劇本嘅時候，就係、是、其實就係一個憤怒，即係其實嗰個創作嘅熱誠係好重要。即係雖然話未必話我個技巧好高，但係起碼就係話我一定要寫一啲嘢，我一定要做一啲嘢去回應一件事咧。嗰樣嘢其實係一個好即係創作人一個好需要嘅一種熱情嚟喎。 但通常咧，每個劇本嘅第一稿咧都係咁樣先可以發生到嘅。如果唔係嗰下2個禮拜突然間寫咗10,000字出嚟咧，就唔會成事嘅。通常係要一稿作戲咁先可以寫到第一稿。咁第一稿未必係最好，但係嗰一下係整咗一個backbone 之後咧，慢慢再長時間咁改咧。咁我嘅創作嘅經驗，多數嘅時間都係咁，其實。 即多數都係嗰種，喂，哇！我又有嘢啦，又到啦，咁樣就將佢爆出嚟咁樣。 係啊，因為嗰陣時係好鬱結嘅，因為嗰年我高考啦，咁高考完咗嘅時候咧。就係、是、嗰個暑假係上海世博啦，咁呢件事係發生喺江蘇省嘅，咁就好近世博嘅。咁然後嗰件事發生之後，大家就即係大家譁然之後咧，然後就啲幼稚園嘅家長就結即係揾唔翻自己嘅細路，然後即係明明嗰件事已經係好即係好慘嘅，但係跟住政府仲要落咗閘封咗消息嘅時候。令到佢哋係唔有冤無路訴，然後就唔知咁我係咪繼續要搵我自己仔女喺邊度咁樣。即係其實呢事係歷史上不停咁發生啦。然後嗰一下發生得咁快同埋咁近呢嗰下，同埋好快就冇咗。然後嗰下嘅怒，因為嗰陣時我哋仲好關心 中國會發生咩事啊？而家開始越嚟越遠啦，個感覺，即係情感上啦，但係實質上其實越嚟越近。情感上 越嚟越远，嗰阵时系啊，好近噶啦，就 已经散。情感上嗰阵时好关心嘅，咁咁就嗰阵时嘅愤怒就写咗一个关于好嬲、好嬲、好嬲嘅故仔。咁系咯，整体嘅事就系咁上下。 咁啊，嗱呢個講開呢個故事以外嘅故事啦，咁而家翻翻嚟個故事裏邊先啦。 到尾都未講，大家唔知道。係 啊，咁佢講咩個故事咧？咁樣呢個係一個點樣開始嘅一個故事啊？ 呢個係一個兇殺案嘅故事啦。咁喺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係關於一個班底嘅市政府嘅高層去處理呢件事，咁有一條線就係佢哋點樣去冚呢件事，另一條線就係、班家長點樣去嘗試去揾佢哋嘅仔女，咁中間有個twist 就係、是個市長個仔都喺呢間嘅女都喺呢間幼稚園裏面嘅，咁我哋係唔知道佢係生定死嘅，咁咁喺呢件事就喺情感上令到我哋嘅男主角就好即係佢工作上就會多咗一啲自己個人嘅情感喺呢個矛盾裏面，咁同一時間另外一邊嘅人就好揭發去用唔同嘅方法去想知道佢哋嘅仔女嘅下落，咁就係呢個故事嘅最中間嘅骨幹， 係 唔係講得太多嚟嘅？ 都唔 係嘅，即係一個要講緊一個現況嘅嘢啦。好，咁啊講下演員啦。今次郭嘉希，你個角色係喺邊邊㗎？ 我咧就會飾演個市長嘅，咁就即係話件事發生咗之後咧，我係要冚住佢嘅。但係我女兒呢又喺呢一間幼稚園裏面教書嘅。 好似小學。 sorry, 小學 。原著就係嘅，幼稚園嚟，原本嚟。 咁所以我究竟係點樣處理呢？咁樣就係、是、咁樣。咁當中有好多譬如可能要都幾掙扎啊、究竟應該點做啊，又要同我身邊嘅官員啊，嗰啲周旋咁樣啦。 一開始問下郭嘉希企邊邊咧，就因為其實呢啲喺呢啲事上邊咧，其實係好難去分辨嘅。即係當然喺嗰個職位上邊就係一個要冚咗呢件事啦。但係其實喺自己內心裏邊咧，就係、是、自己嗰、那個、那個親人亦都失蹤嘅時候，咁其實都係自己都喺兩邊嘅中間。這個都是很難處理的一個境地來的。 是啊、即是譬如可能、如果是我站在一個家長的身份，那我當然想、好啦，全部消息、發布曬出去啦、快啲 多啲人揾啦、啊、咁樣 揾啦、啊啊快啲見返個仔女呀、啊、咁但係作為一個官員嘅時候就可能考慮好多嘢，即係譬如個城市會唔會穩定啊？如果啲亂事揚曬出去，以後個城市嘅發展會係點啊？等等等等咁樣咯、 啊。 係啊，咁演呢個戲嘅時候，我諗有好多嘢，我哋唔可以從我哋香港嗰個思維去諗嘅、因為始終發生唔係發生喺香港嘛件事，咁、所以對。即係對我嚟講啦，可能要用另外一啲思維諗嘢啊，做多啲資料搜集啊，點解佢哋點講嘢嘅節奏啊等等咁樣咯。 喺進入一個即係非香港嘅思維咧，即係都要做好多 research 啊，準備好多嘢啦。但其實就係、喺我先幾日呢，我聽阿陶傑嗰啲專欄呢，我就佢提到一點，就係都好值得討論嘅，就係、是、呢即係喺中國最高危嘅行業呢就係、是、做官嘅。因為原來一年呢官員自殺嘅數目係過百人㗎。 即係各級都有嘅嚇。咁即係當然有唔同嘅原因啦嚇，但係其實就係話佢哋站喺嗰個即係站喺嗰點咧，其實就同啊頭先啊郭嘉希所講嘅一樣，其實就係嗰種即係兩邊不是人嘅情況，有時又有好多啦，即係有好多利益嘅嘢又有好多啦咁樣，即係呢方面都係其實係喺中國入面好無奈嘅一點嚟㗎喎，呢樣嘢都係。 我諗做官係最危險嘅行業喎，中國幾千年嚟都係。 最高危嘅行業。 咁你其實你為官，你喺呢個國度裏面其實係喺刀鋒上跑馬㗎嘛，其實係。咁你又唔知邊個係你嘅敵人啦，你又唔知你嘅敵人會點樣對你呀，好似個個都唔信得呀，諸如此類。咁我諗呢樣嘢同即係都幾離我哋都幾遠囉，其實係呀。 喺遠當中其實又逐步近， 好似越嚟越近， 好似越嚟越近咁樣。朱榮嘉咧，你嘅角色係點啊？ 我嘅角色係黃坤，咁佢嘅職務咧就係常務副市長，即係阿歐雲嘅角色的， 就係嗰邊 嘅，係啦，都係嗰邊嘅佢嘅下屬。咁如果你問我企喺邊邊呢，喺劇本裏面我睇黃坤呢就基本上 90% 呢都係喺公事嗰邊㗎啦。咁佢嘅角色裏面呢冇乜牽掛㗎，即係佢冇仔女呀，冇屋企呀咁樣。咁佢喺我只睇劇本呢，我係覺得佢喺劇本裏面最心狠手辣嗰個嚟㗎啦。因為佢可以為咗自己嘅利益啦去做任何嘢嘅。咁樣囉。咁喺演呢個戲，我覺得最 impressive， 即係睇呢個劇本嘅時候，最 impressive 嘅係裡面寫唔同角色咧，佢為咗自己嘅利益啊，同埋公義啊，中間嗰個掙扎咯。 係，我想知道咧，即係李俊成喺創作嘅時候咧，即係喺咁多年一路陪住呢個劇本成長咧，其實你覺得？你改變個劇本當然好多啦，個劇本有冇改變你嘅一啲睇法呢？ 呢咁多年嚟我嘅睇法呢，其實即係我劇本改變我呢個好深啊，呢個問題，因為每一個劇本都有改變咯。咁我中間隔咗咁多個劇本，即係我再翻嚟嘅時候咧，我自己已經係另外一個人嚟嘅。所以然後我再喺度，我到呢一刻都仲喺度諗緊呢個故仔應該點樣去嘅時候，不停咁樣都係思考緊呢啲咁嘅問題。就係、是、其實你頭先問。即係你係屬於邊，即係呢個角色屬於邊邊呢個問題呢，就係、是、我中間改咗一個好大嘅地方，就係、是、因為本身呢本身就係一個農民同埋一個政府嘅對壘，咁就係好明顯個觀眾係追住個農民，即係好無辜嘅，即係我係好慘嘅，然後我就要拎把刀對住你，就話我以死相搏咁樣嘅。但係去到而家呢個劇本，我唔係講緊話即係佢哋嘅即係道德或者佢哋嘅公義嘅睇法有模糊嘅地方，唔係，而係佢哋企喺個位置，其實各人都有原來我哋唔係同一幫嘅感覺嘅，即係好政府裡面係各個人都唔係淨係為咗同一個目的去做佢哋喺劇情裡面做嘅事。咁喺想維權嘅人裏面，又唔係所有人都係一致咁樣去認同同一個目的去，或者用同一個手法去做同一件事。所以喺兩邊嘅角，即係兩邊嘅角力之間咧，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嘅角力，即係佢哋呢一夥人裏面其實都係勾心鬥角，呢一夥人裏面又係勾心鬥角嘅。咁就係、是、即係頭先歐雲講就係話做官其實都好最危險嘅地方，就係因為其實我唔係我自己想維穩，嗰啲人又唔係自己想維權， 即係當然我咁樣講，所以我就將嗰個唔係變成唔係農民啦，變成商人啦。咁嗰件事就 complicated 咗好多啦。然後佢就冇咁無辜啦，感覺又。所以佢嗰種，我其實喺呢個 system 裏面，其實我兩邊嘅人都係身不由己，我係一定要去住嗰個方向。如果唔係嘅話，我個同伴係會背叛我，咁我都係會俾人拉落嚟嘅。所以佢哋係就算個角色係想做一件好事，我唔理佢係好人定壞，佢想做一件好事，其實佢都做唔到嘅。兩邊都係，而家嘅格局係咁樣嘅。 唔同邊，即係唔同邊唔同嘅立場咧，就會產生好多好多嘅矛盾。我呢一邊咧就冇乜矛盾，我呢一邊嘅矛盾咧就係、是、我要休息一陣啫，轉頭翻嚟再傾。 大家好，我是敏感度節目的 Mark Gregor， 2018世界杯網上看網上聽，從前我愛巴西隊，現在都愛巴西隊，因為腳法受禮。